不知温侯驾到，未曾愿意当面恕罪。岂敢，少得差人国府问安，末将知而过，那倒无妨。闻听人言，温侯在虎牢关前战胜诸侯，堪称是英雄。大温侯今日特设宵宴，敬请温侯赏脸光临。末将有何德能，感受大人如此美？哎呀呀，方今天下英雄，非将军莫属。王允，非尽将军之职，实尽将军之用也。 惶恐啊，惶恐 啊 啊！ 家园 有 酒宴摆下，唤你家小姐出堂。 是。 酒宴摆下，有请小姐出堂。 安汉，在胸垂香儿，应得鱼儿上钩来。参见爹爹。 吾儿免礼。儿啊，这就是你素日敬慕的温侯将军，还不快快上前见礼？ 是，温侯怒者相万夫。 啊，大人，这位小姐甘母就是令爱母， 正是小女 啊。大人，何不请小姐一同入席共饮呐？ 儿啊，快与温侯把盏呐。 孩儿遵命。 多谢下 将那虎牢关前战胜诸侯之事讲上一讲。 小姐面前，末将不敢夸口啊。 将军功过云天，将将又何妨啊？儿啊，你素日敬慕将军英明，今日可愿听将军讲上一讲？ 啊，将军，听我家爹爹言道，将军在虎牢关前英勇非常，有老将军讲述一遍，我父女洗耳恭听。 此大人小姐听啊。 无上顶。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命小女陪伴于你，你将小女就是这样成何体统，分明是依仗你父子权势弃我王云。呸！ 啊，将军，你失罪了。 怎么吃醉了？ 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 有些醉了。胆大调查，为父稍去片刻，就是这样慢待问候，回房去吧。 是。 鬼体如何？问候莫非喜爱小女？ 绝色佳人， 你的酒呢？老夫有意将小女许配问候，只怕高攀不上啊！ 大人，此话当真？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大人就该速速择吉良辰。 这吉期么？今日十三， 就今日吧。 来不及了，明日十四。 明日也好， 明日可是个月吉日啊。 月吉也无妨啊。 也罢，后日八月中秋，老夫备下壮年，送小女过府成亲。 如此，岳父大人，请受小婿一拜。 我拜也罢， 有不拜之礼，岳父大人请上，小婿这厢跪下了。我这里急忙忙，岳父拜见。 这一拜见定了巧喜连环， 三日后成婚配，我只先探望。盼只盼中秋节光好月圆，明日里柴红梅新穿红笺。岳父大人消息到了， 你问候带马上来。换计，叫他父子犯成仇。 包公赔情也是评剧的传统剧目，其中包拯的扮演者是我团优秀青年花脸演员于海泉，嫂娘由王淑倩扮演，导演李维泉，古诗润鹏，琴师董伟，请您欣赏。 纵然有人证物证，你当年恕之情意，看在嫂娘的份上，从宽发落。成心你劝别恕之之情，你枉为人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嫂娘的乳母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想起来往事啊，叫我更伤心，爹娘狠心将你抛弃，嫂嫂我抚养你呀、啊，十八春想当年，我这左边乃的是小是你包大人，叔侄二人难抚养，乃我儿三分，乃你七分，剥受了我的儿啊，教养了你，哪怕旁人说我有偏心，抚养你到了七岁整，寒窗实在读诗文，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嫂嫂我天有不登心，念书念到二更鼓，嫂嫂我与你打擦针，三更夜冷把衣送，为了你的身 出卖了我的心，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啊， 好娘为我多劳神，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 怕风怕雪 怕雨冰， 忙将忙洗 忙针线， 将军交点 交诗文，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恩知义 当知心， 我如苦寒心半抚养不了想，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报免我的儿啊， 碎骨难保长，

交考过一场。都只为陈州荒旱，天苗不长，风声只去放粮，救济灾荒。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与百姓跪道旁，头顶成砖喊冤枉，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三告他泼墨在脸，欺君罔上，条条罪状犯皇纲。押宝免审讯长亭上，百姓们纷纷送冤枉，铁证如山不去晃，包勉的话公已承当，方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压下包勉身亡。嫂娘啊，包勉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扎枝也心上，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对人严对节宽，情理不当。我若是念私亲将包勉来观望，岂不是家家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费公方法贪赃，给我一个骂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也生字暗度哎嫂啊。现有诉状，嫂娘请看。 拿来我看。状告包勉，沙县干旱三载，寸草不收，包勉身为县令，不但不救命，再反而贪赃枉法，吞没在粮，伤害人民。 霜寒暑，谁关心烟昏花不盼山，有谁来搀一把冷清清，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花盼果树盼春，为人只盼个好光阴，不盼自身大福享，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我恨天天不理，我恨地地无理，恨包年他的婚一段，我恨自己是个苦

王姓是王熙。家务不辞劳，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我为你献牺牲明才宽仁，一片真金千波灭，为妻子言你不听，你不给的梦去增加，把爱的日子也当了真，一去经世无踪影，等几杀人，那你我得子请我去幸福，谁满金山 Oh. 刚才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去早生机遥遥，行中时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有四，裤子你爸爸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孤自他云烟。 君自居，我与你天造地设是佳人，我是天上星常难同啊情分，我为你情愿把心配，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 天子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奸臣。